往事多情人节，邀你今生不得解，只能论你的轮回，做少时天顿的蝶，无不来你的自卑，曾浮透你的眉眼，去为你点这座街，不明灯三千。我少你昙花有谢，不如这舟再念过几遍，好再为你套上情结，化悲天悯人的大宏愿，我用一旁青丝断一生无悔，滚滚红尘的记忆掩盖几回，错的故事本就不该谈什么原委，我何来年长作废，我是多情人节，留你今生不得解，只能论你的轮回，做少时天顿若你我各有执念，为何归又舍近旧缘，似梦一场情深缘浅，家翻一锁紧不能解，敢用一旁青丝断一生无悔，风香花落千年盼往事如水，你的明珠波澜看我的胭脂成灰，想你才有了收尾，我是多情人节，留你今生不得解，只能论你的轮回，做少时天顿的蝶，一梦一晃如何挂牵。